北京第二家瑞麟旗舰店开业了，地址是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40号西四路口南公交站旁，记好了，是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40号西四路口南公交站旁。那开业当天，凡是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报名参加开业庆典的朋友，都将免费获得2件开业礼包。 没错，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只要您是关注健康的朋友们，凭借有效身份证就可以免费体验一次。现在起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北京瑞麟双店同庆，凭借您的报名号码免费领取一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以及2斤装的新疆大红枣。报名时间是3月14号、15号、16号、17号，仅此4天，每档活动只有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报名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朋友会问，不会吧，这打个电话就能送羊奶，那是你们广播里天天推荐的瑞麟羊奶粉吗？没错，就是我们活动中常说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 是 鲜羊奶提炼，不添加蔗糖，不含任何的违禁成分，符合国家食品标准，而且是由中国人保承保，品质您放心。那今天呢，为了满足更多的北京家庭的用奶需求，北京第二家瑞麟旗舰店即将开业，届时呢，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瑞麟乳业将免费请您喝羊奶。 不仅有羊奶免费喝，还有2斤的新疆大红枣免费送。春季养生吃红枣再合适不过了，周末在家炖个红枣银耳汤，给爸爸泡一个红枣茶，给老妈煮个红枣粥，给孩子做个枣泥糕，炖汤煮粥打豆浆干吃都可以。总之，常吃红枣的人脸蛋都是红扑扑的，全家老少都能吃。整整2斤的新疆红枣，北京瑞麟双店同庆，今天请大家喝羊奶吃红枣了。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哇，真的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所以千万别错过了。40071061084007106108。如果您是住在北京东城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去东城区南花市15号的瑞麟第一家旗舰店领取报名礼包。那如果您是住在北京西城区的朋友，那就不用这么麻烦了，直接去西城区西四北大街40号的瑞麟第二家旗舰店领取我们的报名礼包。 是， 总之啊，哪里方便您就去哪里。但是不得不提醒您一下的就是，北京瑞麟双店同庆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3月17号，也就是说只有4天的时间，您可以免费领取羊奶粉和新疆大红枣，那仅限是100个名额，听到就要抓紧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8796的朋友就说，听说你们的羊奶粉是陕西的，我也是陕西人 哦。 在我们老家很多人都喝羊奶，但大多数都是出口到国外的，老外都喜欢喝羊奶，可以卖上价钱，没想到今天可以免费领羊奶喝。是的，过去想要喝羊奶粉那都是从国外代购的，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中国的好羊奶就得咱们中国人喝。欢迎大家都来拨打我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来品尝一下陕西富平地道的瑞麟羊奶粉。 是的，好羊奶呢不怕挑战，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北京瑞麟双店同庆，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凭借身份证就可以领取一次我们的瑞麟羊奶粉的赠送。那只要您想要尝试一下羊奶粉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您来免费品尝我们的羊奶。 是， 每天一包，可以补充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480微克的维 A、40毫克的维 C、7.9微克的维 D、12.5毫克的维 E 等等等等，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一个都不少。 对， 而且呢，品质是中国人保承保的，您就放心吧，大胆的来免费品尝。那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您，每档活动只有100个免费名额。此刻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全部满线了。开业酬宾，2店同庆，机会难得。最后为您播报一遍，凡是打进4007106108参加北京瑞麟第二家旗舰店开业的朋友们，开业当天即可免费领取一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的试用装和2斤的新疆大红枣。名额有限，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每次跟大家聊起杨乃的时候啊，我都能回想起自己去陕西富平当地时候的情景。乃山羊是要跑山的，不高的山丘上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那成群结队的乃山羊呢，就真的是排着队上山去，在头羊的带领下找到最好的一片草，就这么边晒太阳边吃起来。而且你知道吗，这些乃山羊啊还特别的挑食，只吃草尖上最嫩的那一块， 哇， 一直到太阳下山这才由羊倌赶着回窝，每天呢都是朝九晚五的，跟我们上班呢是一样样的。 哎，你这样说，我觉得这些小山羊这么爱岗敬业，难怪产出来的奶哦这么好。 是啊，所以呢，我们才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大家呀。 嗯， 因为呢，我们自己也在喝，确实是好东西， 对， 才特别想让大家也尝一尝。市面上的价格贵，我知道，可是今天的直供价格才89块钱一盒，半个月的量，一杯羊奶划算到就是几块钱而已。 嗯， 一瓶饮料的钱就可以喝到羊奶了。4007106108，4007106108。 今天买三盒只要267块钱，还有一只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免费送。这样的低门槛优惠呢，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听到了就千万不要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羊奶的高品质，也许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广播把它生产到包装这一整套的高规格严要求的加工过程，通过画面让大家直观的感受到。 嗯，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它通过咱们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荣获陕西省乳制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优秀液态奶奖、诚信经营奖等多项的殊荣，以及获得中国人保的高额责任险等各方面，来说明它是有多么的优秀。 没错了，入口的东西呢，首先就是要足够的放心，这一点我们做到了。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热线此刻是全部满线，真的是辛苦了接线的姑娘们了。 是， 老顾客周阿姨打进热线成功订购，说今天买划算呢，那三盒就送紫砂杯了。散步遛弯的时候呢，难免口渴，有了他带在身边，喝喝茶喝喝奶真方便。还有9258的朋友打进了4007106108订购6盒，说上次买一盒试试的，没想到这羊奶呢真的是没有膻味，口感细，很好喝，今天就多订点。8044的朋友说，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呢是3分靠质7分靠养了，喝羊奶就是看中了它的营养高，640毫克的钙含量啊，真不是钙的。 没错，每百克640毫克的钙含量，这几乎是我们每次提到羊奶都绕不开的话题了。 嗯， 因为实在是太高，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来说，消化吸收食物营养的能力在慢慢的退步。 嗯， 我们在吃得好的基础上呢，更加需要吃得适合自己， 对， 能消化得了的，那么奶制品作为从出生就在喝的东西，显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嗯，坚持每天一杯羊奶，5种的乳酸，12种维生素，21种氨基酸，25种矿物质，钙的含量高，消化吸收快。现在呢，想购直营价格，市面上要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只要89块钱一盒，300克15袋的卫生独立小包装，冲调方便，喝上半个月。4007106108，4007106108。 算看一个月买三盒，也就是267块钱。今天打进4007106108，订购三盒，还要再送您一个黑色钢琴烤漆、紫砂泥内壁、防漏水杯盖的礼品包装的紫砂养生杯一只， 对， 送给爸妈或者是在办公室放一个，喝喝水泡泡茶非常的实用。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 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线上的订购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 嗯， 活动呢还有1分钟的时间，打不进来啊，今天这个优惠您可能啊就享受不到了。 对， 那就很可惜了。 嗯， 在之前的这个紫砂养生杯啊，都是买6盒才免费送的，这次的活动呢是降低了门槛，现在是3盒就送一个。您是老顾客，买的多送的多，如果您是一直在犹豫迟疑的，今天3盒267块钱也全当就是试试看了。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持续喝上一个半月的时间，身体会告诉您这钱花的值不值。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还有20秒，名额最后的3个，89元一盒，3盒就免费送您紫砂养生杯，千万别错过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十六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春天气温多变，机体代谢旺盛，我们如何根据春季季节特点做好春季养生，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北京祥康堂2018年3月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帷幕，19号厂桥店，20号朝阳店，21号通州店，22号丰台店，23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店内还邀请到了大家尊敬喜欢的李老师亲临指导，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以适应春天生机勃发的特点维护身心健康。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姚老师继续结合上档节目的内容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分解。好，姚老师我们开始吧。 好的。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您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嗯。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提到了为什么要春捂。 没错。 那么我们继续。 嗯，好的。我们在上档节目啊给大家重点说了啊，为什么要捂？ 嗯， 我们捂到什么程度？我们要捂多长时间？啊，一定要给大家说明白了，啊，什么样人重点应该啊要捂，是不是？啊，你有时候你比如出来，呼，尤其现在这个气候的变化，我们发现什么？啊，锯齿大了，啊，春天这个锯齿是温度上升的锯齿，啊，到秋天温度下降的锯齿，这个锯齿啊深了。什么叫深了？啊，过去的气候的变化相对的要稳定多了啊，凉哦三五度，是不是？哎，热哎三五度，啊，现在什么这锯齿大，一说热，好家伙，你就过夏天了， 上升到八度到十度。 这锯齿太大了， 嗯， 是吧？你看这个冬天大家过来发现是吧，一冷好的是吧，这就说在不稳定气候当中是吧，极度要考验人的什么，考验的生理的功能。什么生理功能啊？要考验你的抗什么是吧，抗热的能力是吧，抗寒的能力，嗯，要考验你的调节能力，要考验你的应变能力， 嗯， 一句话啊，再考验你的免疫力， 嗯，身体的适应能力， 对吧？啊，要按中医传统的中医来讲，那就要考验你的正气的多与少，是吧？足不足，啊，正气足一分吗？是吧？你正气足，邪不可干吗？ 对， 所以这我们就搞清楚了。是吧？所以啊，你看，我们用了两档的节目，是吧？ 嗯， 把这个为什么要春捂，是吧？给大家呢解释清楚，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听明白，是吧？哎，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体质。另外呢，我们特别说了一个动字，是吧？说了一个动字，是吧？这个动字是我们春天的一个核心，啊，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动，我们知道什么在动，阳在动，阳在生，啊，阳的功能就是动，啊，这个我们要清楚，啊，外部的环境给我们动，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和条件。那这个大家清楚是吧？你看冬天大自然就没给我们提供，怎么办呢？我们就在家里待着，是吧？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室内待着。这个春天了，阳气开始上升了啊，我们要和大自然同步。什么叫与天合？这一点上啊，我们曾经多次讲过，与天合，与地合，是吧？与人合，与己合，是吧？合了，人就活着舒服。这是在外的合，在内的合，你自己要五脏之间要合，配合吗？啊，气血要合，啊，所以我们讲这个自然这个气候，啊，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了解干什么？啊，去配合，去适应。啊，什么叫适应？是不是感觉到舒服？啊，冷了，什么叫适应？冷了我们要多穿，热了我们要少穿，下雨了我们要打伞，啊，路滑了我们要啊小心穿的防滑的鞋，这就叫适应。啊，你违背了这些自然的规律，那你要什么了？啊，那身体就对身体一个考验。啊，可能你年轻时候有着健康的资本，啊，实力雄厚，啊，不在话下。但是当你是吧，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功能机能它要衰退，它要衰老，啊，所以我们刚才谈的这几个力都要降低了，啊，什么力啊？啊，抵抗力， 调节能力， 调节能力， 适应能力， 啊。这些力，免疫力， 应变能力， 对， 嗯， 这些力都减低了。 对， 啊，所以一有个风吹草动，怎么样？啊，感冒了，是吧？感冒了，啊，所以发现这个季节，啊，是不稳定。在不稳定当中，这个季节就是三开相的时候。什么叫三开相？过去讲的是富家，是吧？哎，那三开相。啊，我们说的三开箱跟那个三开箱是不一样的，啊，你国外说我们今天是吧，出席啊，人家的晚宴，哇，你穿晚礼服，人是为了那个，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三开箱啊， 是加减衣服， 加减衣服，是吧？保护是吧？我们的机体， 对，保护这个身体的温度的一致， 是不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如果把这个五字儿，我们再往深说，说深的东西多吗？还很多，是吧？我们刚才说这个毛孔吧，啊，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啊，它都有一个什么呀？啊，都有一层气，啊，都有一层气，啊，当然我们这个肉眼是看不见的，啊，在这个现代用科学的技术观察到。在没有现代科学技术设备的以前，我们的前人，也就我们老祖宗，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的清楚。啊，人体表有一种气，这气起到一个护的作用，就是护表的作用，啊，保护啊我们体表，它又是一个防，嗯，这个字呢，啊，就是一个栅栏门。啊，这个气是什么气？啊，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屏障，啊，它有个屏障，啊，这个屏障挡着，啊，这个风寒湿，啊，从我们的肌表侵入我们的机体，那么一个屏障，这就是膀胱之气，啊，我们在上两档节目都说了，是吧？就是说你这个肾，冬季养生没养好，是吧？这也谈到肾与膀胱相表里，是吧？我们说的肾，实际上呢，这里边还有膀胱，作为他们一个脏与腑，是吧？都在这个冬季，是不是？一脏一腑，一阴一阳嘛， 都在冬季养生的范畴之内。 哎，对对对对，是吧？所以你看，是吧？肾会影响膀胱，膀胱会影响的肾， 对，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对吧？你冬天你个肾没养好之后，你这个膀胱之气的， 它就会不足， 就不足。 嗯， 啊，所以不足之后，再加上呢，啊，我们春季这个气候的寒热的不稳定，啊，那你上了门，冬季养好了，这个膀胱之气护表力度比较强，它就不容易得病。然而你没有把攻克，是吧？冬季养生的这个肾没养好，也会影响到膀胱之气，啊，那么说你的护表能力，是吧？没有得到一冬天很好的，啊，增强，啊，所以说在这个动乱的时候，啊，气候不稳定的时候，这就是考验，啊，你冬天做好了功课，啊，这个肾也养好了，啊，肾阴也养足了。肾气呢也足，啊，那护表能力也强了，它气候，是吧？应对啊不稳定的气候，是吧？对有些人养好肾来说无所谓，它不能成为啊，就是风也好，寒也好，湿也好，那不成为对他来说造成疾病的啊原因。但你没有养好肾之后，你肾不好，是吧？肾阴也没养好，是吧？带来的膀胱气也不足，啊，这时候一有风吹草动，啊，一有气候的变化，你的反应是非常的敏感。 嗯，就是你膀胱精气要足，你那个人体外在那栅栏门，它那个就紧。 就紧啊？ 对，如果那个膀胱之气不足，它的栅栏门就松了。 对啊， 他就容易感受这个乍冷乍寒的这季节的这风和寒对人体的侵袭。 哎，所以他这膀胱之气主要护人的人体的这个身后，啊，后背后腰。 它主要是这个膀胱之气起到人体的护表作用。 对了，你看有些人在受风了，哎呦，我脖子发凉，我后背发紧，你这不就是要感冒吗？ 嗯，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医的正气。 嗯，就是同样的风，也许您就不会冷，我就会冷。 对了， 就说明您的膀胱精气足，我的膀胱精气不足。 就是你学习的，你考试嘛，是吧？我们这个互相交流，我们抽查你的教学质量，是吧？没有让同学们做准备，出个卷子一考，啊，有些同学呢，基础平时学习非常认真，出什么题夸夸就很快的就答出来了。啊，但是你平时没有努力的话，你看这题儿，老师没给我们做过练习呀，啊，是不是？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是吧？所以呢，做好五门功课啊，得打好自己的基础啊，就是说每一棒啊都要做好。实际上呢，冬季已经过去了，这话只能说给什么呢？哎呦，是吧？这个冬季呢。哎，春天过得好不好？哎，能不能啊，是不是躲过这个春天的疾病的高发期？啊，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那只能明年了，是吧？哎，明年我们要打好基础。那么今年呢？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不是说，哎呦，这事儿完了，我们就过去了？不是的，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是不是？我们怎么应对这个冻？是吧？这个春天的这个啊冻的这个主旋律啊，咱们啊要走稳了，是不是？啊，它气候不稳，是吧？病情不稳，但是呢，如果我们走稳了，你看，是吧？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什么叫养生啊？是吧？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吧？人家讲什么你就吃什么，人家讲什么你就喝什么，这叫养生吗？啊，养生就是一个帮子， 嗯， 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一个帮子，帮助什么？就帮助我们的机体，我们的生理功能，啊，我们的组织器官是帮他们， 对， 帮他们不断的提高，啊，他们的机能，生理机能，啊，让他们最大程度的发挥运转，啊，我们去帮助他，不让他过早的衰老，啊，不让他乱了套。是不是？ 是， 哎，实际上就是帮什么？帮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些呢，我们很多人没有认识的，啊，你看看你身体，啊，哪一部分是一个 是吧？是一个软肋，是吧？哪个缺板？然后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圈儿啊？大家要知道，哎呀，我肝不好，肝不好，你就应该从这个肾，在这个时候，然后肝，你再加强，把这圈就算画圆了，是吧？所以要知道，啊，不是雷同的，啊，说大家说讲保健品是这个，啊，大家都吃，哇，都吃，你适合吗？对不对？啊，这叫中医治病讲究辨证施治，辨这个症，啊，辨的太多了。你看我们辨了什么？地域的变化，一年四季的变化，是吧？交节的变化，是不是？所以我们辨了很多，还辨个人体质的特异，这是讲的啊。你养生保健应该把这些方方面面都顾及到，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以下是广告时间。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春天气温多变，机体代谢旺盛，我们如何根据春季季节特点做好春季养生，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北京祥康堂2018年3月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帷幕，19号场桥店，20号朝阳店，21号通州店，22号丰台店，23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店内还邀请到了大家尊敬喜欢的李老师亲临指导，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以适应春天生机勃发的特点维护身心健康。以上是广告时间。 李老师， 嗯， 实际上还是离不开这个调字。 哎， 调呢也分两部分， 嗯， 一部分呢是自身的调节能力，比如说像这个适应能力啊，应变能力啊， 嗯， 就是中医讲的正气，西医讲的这个免疫力。 对， 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自觉的主动的随着这个自然界的大环境，天气气候季节的变化， 嗯， 我们自己要有意识的去调，去适应大自然，顺应大自然的这个变化。 好，说得好啊！这个姚老师刚才这套总结非常精辟，如果我们总结的再简练点啊，那就是用两句话来说， 嗯， 啊，第一句话就说叫是吧，这个顺应自然， 嗯， 是不是啊？就是刚姚老师说的，要和自然啊同步，是吧？在同步呢，你要了解自然的规律、自然的现象，是不是啊？ 是的。 啊，第二步呢，啊，是在自然中努力。 嗯， 是不是？ 是的。 在自然中努力，啊，不是呢，哦，外部的环境条件是什么样，是吧？我们就什么样，是吧？我们要呢适应它。那适应呢，其中就有那个啊努力的，哎，这个内容了，啊，这个努力呢，啊，就是我们怎么通过自调，是不是啊？ 嗯， 啊，这样就清楚了。第一，我们了解自然现象、自然规律，是吧？我们主动去适应，啊，顺应这个啊季节气候的变化，啊，那怎么去适应？啊，我们要做啊，既适应。啊，自然，而且要在自然中努力。啊，这个努力就是说，啊，我们结合这个春捂，那你就要捂吗？适当的捂吗？是不是？这不就在自然中努力吗？是吧？你在捂的过程当中，就更好的和自然的，啊，这个现象和规律去协调一致，啊，协调一致，最后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呢？是免受，是不是？免受。啊，这些呢对身体的啊侵袭和伤害，哎，使得自己的啊过得更舒服，过得更健康。 嗯，就是说外在的大自然的这些环境，这个季节气候的变化对我们身体会有影响的。 嗯，实际上呢，是吧，人类一直在努力适应啊，但是呢就说啊这种适应啊比较浅啊， 对， 比较一般。 嗯， 是吧？我不讲了吗？什么叫适应啊？啊，下雨了，人类怎么样想办法 不要淋雨，他要呢打伞。 对。 是不是啊？ 他有工具。 哎，对。这就叫适应啊。 可以保护自己哈。 太阳太足了怎么办？太阳太足我们戴个草帽啊。 是的，我们有遮阳的工具。 你看。 嗯。 是吧，阳光太足对眼有刺激啊。 我们可以戴墨镜。 戴个墨镜。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 这是一般的。咱们讲的这个呢就有点深度了。 是身体内部的。 哎，对了，身体内部。啊，我们不断去挖掘。啊，挖掘的目的呢就是认识。啊，认识的越清楚，啊，那么我们配合的越紧凑，那么这天人合一啊，这个合字啊就做到位了。 嗯，还是那句话，就是认识大自然，了解大自然， 对， 然后呢，在自然中再去努力， 适应大自然， 嗯， 和大自然同步， 同步，达到这个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啊，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啊思想，是吧？也是这个思想的啊。这个精华精辟之处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些啊都是自然，是吧，自然的现象，自然的规律，是吧，来认识我们这个人在这个外部的环境那一些特点啊，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再了解啊自身的，是不是啊， 对， 了解我们自身，那么了解外部又了解我们内部啊，我们就是生理的啊，这样呢我们去找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嗯，内外一致点。 哎，对。啊，这就叫养生。是不是，这就叫养生。啊，所以不和谐了就是我们讲的适者存不适者亡。 对，帮扶我们的身体去适应外在的这个大环境。 变化。 嗯。 这就对了，适应的。啊，你适应了就减少了挫折和失败。 对， 减少了痛苦和疾病， 主要是还是减少了这个疾病的发生。 对， 怎么样自己不得病少得病，保证有一个身健康的身体。 对了，你不了解是吧，哎，夏天特别热是吧，你也没做防暑这方面的准备，那你就要中暑了。是 是，那肯定的 啊，冬天是吧，天凉啊，寒则血凝伤血，就容易出现冻疮啊，你没做保暖工作坏了冻伤了。 对，这个时候你不懂得防寒，那你肯定要生病。 对， 嗯， 这是呢一系列的啊，在一年四季当中啊，我们都有呢节目，我们都有任务可做。 对， 是不是啊，我们把这个一年分成了五季啊，就是五个段落啊，这五个段落都有我们需要去努力做的一些工作，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十分的清楚和明白。 对，这五个季节它的做法还不一样。 不一样。 嗯， 是吧，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季节的特点。 对， 不同的季节的特点对我们身体啊有不同的影响。 对，它会造成不同的这个影响。 是的，是吧，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啊，揭示一些是吧身体的一些秘密，是不是。 对， 嗯，做一个很好的啊一个配合啊，适应的越好啊，你感觉到越舒服， 就是你身体这方面越舒服， 哎，它 它就不发皱不难受， 是吧。所以我们结合这个为什么补，是吧，我们要把大家关注的这个季节性的啊，也就是我们前人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是吧，我们不要流传于表面一句话啊，春捂是吧，秋冻，是吧，这样呢传下来之后是吧非常的肤浅。 对， 我们呢也不利于我们怎么去是吧，为什么要捂啊，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啊。 好的， 时间的原因是吧，我们下档节目还有很多的内容要和大家进行讲述，好吧，今天就到这儿，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